很可笑的是，那个男生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你制定的标准，可你就是爱上他了。爱情这个东西无法控制，但房子还是想让我的小仙女们在恋爱中有一定的原则，有一定的标准。毕竟房子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幸福，嫁给一个好男人。老夫也真的是操碎了心，下面就列几个恋爱中应该遵守的原则。不用多成熟多有钱，在吵架的时候会认怂，会主动来道歉。我的男朋友不需要太成熟，我可以跟他一起共同进步。遇到事情了我们可以吵架，但吵完架我们的感情会更好，我们会更加的磨合，会更加的信任对方，我们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少，这才是吵架的精髓。吵完架后我们会生气，但气消得很快，都会主动去找对方认错，因为舍不得让对方伤心难过太久。你需要的男朋友可以跟你吵架，但也要乖乖的认怂且主动道歉。他舍不得让你难过太久，无论是谁对谁错，他都会主动跑过来找你。一个真正在乎你的男人又怎么舍得让你伤心太久呢？不用找多高多帅的，一定要找懂自己的。许多人总想找一个很高很帅的男朋友，觉得自己的择偶标准第一位必须是颜值，后来发现相处的舒服才是第一位。不在频道的两个人连说话都累，更别说谈恋爱了，更别说结婚后谈论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了，动不动就是吵架，就算有感情最后也变得没感情。再比如说你喜欢旅游，他就觉得一次旅游又累又浪费时间还浪费钱，不如在家里帮游戏充点钱，甚至他会诋毁你去旅游，会干涉你的爱好，典型的三观不合。所以说你们平时吵架不是三观不合，是磨合。你们平时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不是三观不合，而是他觉得你的这个爱好很不好，甚至是在浪费时间，最后干涉你跟你吵架，这才是三观不合。不会凶我，不会冷暴力，拒绝和其他女生暧昧。女生吵架的时候更加注重的不是这件事本身的错误，而是你跟她吵架的时候的态度，有没有凶女生，有没有大吼大叫。恋爱中要忠诚，这句话人人都知道，但是能做到的又有多少呢？没有多少人能够从一而终的保持忠诚。说句大实话，不爱了那就分手，没必要偷偷的出轨聊骚，何必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对方的时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爱你。如果他足够爱你，前几点都会满足。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喜欢与爱的区别。喜欢和爱就好比想吃与去买，喜欢一个人可以口头上说说，而爱一个人就会落实，不光光是嘴上，更在行动上。二十几岁的年纪我们总是错爱，错过其实就这么简单。在男生的世界里，你爱我你就不会走，在女生的世界里，你爱我就会来找我。所以最后你没有挽留，我也没有回头，一瞬擦肩，一辈子没见。怎么说呢，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能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其实单身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从来没有觉得单身有什么。希望你们不要气馁，希望你们在未来能够找到一个从始至终懂你爱你的男生。有趣者事竟成。

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翻不了的山，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 轻松一点，别想太多， 别想太多，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 今天别想了， 今天要快乐， 今天别想了。 之前还有一个姑娘是我朋友，小姑娘很可爱，平时也挺有主见，只是碰到她的那个男朋友就变成了小白兔。她那个男朋友喜欢看日剧，让她也看，喜欢运动让她也运动，可她本身是一个喜欢看韩剧看综艺且不喜欢运动的女生，谈了个恋爱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都快不认得他了。我们几个朋友都不大看好这段恋情，两方的情感悬殊不对等，男方享受被追求，女方追得很辛苦。后来果不其然，那个男朋友不满足于他的改造劈腿了，和前任重修旧好。不是有那么一句玩笑话吗？没有拆不散的情侣，只有不尽力的前任。前任大概是所有恋人的心腹大患。姑娘后来才知道，男生只是想把她变成他喜欢的模样，他前任的模样。多么嘲讽啊，辛辛苦苦了这么久，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她努力改变了那么多，最终不过是别人家的影子，甚至在男生心里，别说比不比得上人家本人，可能连影子都比不过。姑娘还一度想要挽回，甚至抛出了豪言壮语，只要他肯回头，身体出轨我也能接受，大概是真的很喜欢吧。我都不忍心告诉他，其实男人和女人一样，身体出轨和心理出轨是一个道理。真正爱一个人，即便你面前站着天仙，你也能做柳下惠，坐怀不乱，因为你的内心在告诉你，你已心有所属。虽则如云，非我思存。 那些人都很好，很美好，却不是我心中的那个。我看他哭成一个泪人，朋友们都表示无可奈何。姑娘连夜买了火车票去男生所在的城市，看到他和前任卿卿我我，最终才心如死灰的回来。大概每个人都有为爱所迷的时候吧，就像刘若英唱的那首歌《当爱在靠近》一样。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清楚地告诉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总有鬼迷心窍的时候，我懂。姑娘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那南墙即使撞得再疼，她也得自己去撞上一撞才能成长。爱一个人本来就是很卑微的，倘若这个人不爱你，那就更加卑微。姑娘后来伤心了好一阵，但很快又好起来，照样活力四射。只是我知道，她的某些纯真已经消失于过往的岁月中，不见了踪影。但那又如何呢？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但最终也会明白那个僧人同书生说的故事，即便最后不能在一起，也只是多了一世的缘分而已。这一世总有一个人在未来等着你的，你要相信。其实单身了很长时间，一直自嘲说自己只是单身狗，并非我挑剔，而是我在等那个对的人。那个人会看穿我的精心伪装，摘下我的面具，在茫茫人海中一眼找到我，拥抱我的灵魂。他可以不漂亮，不会做饭，不小鸟依人，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每天缠着我说缠绵的情话，和这样那样的美人吃些无关紧要的飞醋，天南海北与我煲电话粥，这样温暖的小幸福足矣。我可以褪下身上的光环，以一个平平凡凡的男人的身份让他深爱。当然你可以说红尘浊世物欲横流，现在哪里有什么人是可以只看你不看你的背景的呢？相亲还要看照片好不好看，车子开什么，房子有几套，工作如何呢？是的，尽管如此，我仍旧在等。我享受自由，也同样在等待那个让我情愿放弃自由只为他驻足停留的人。他的某些纯真已经消失于过往的岁月中，不见踪影了，但那又如何呢？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他不用迁就我的习惯，我也不用刻意为他去改变我的爱好。彼此不同，有相互吸引的灵魂才更加让人神往。戴上面具，我是他的诚意，卸下面具，我是他的程先生。前些日子去买戒指，还特意买了对戒，其中的女戒特意挑了一颗大钻石的。柜姐问我爱人的戒指号码，我只好说拿个正常的尺码。柜姐看我的眼神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朋友笑我说，你这是要去演仙杜瑞拉呀。我笑一笑，是有点像，只是我不是王子，我只想做未来那个他的骑士。那个他也不是灰姑娘，无论他落魄贫穷或是富甲一方，他都是我的公主。其实到了这个年纪，每年都要参加几场好友的婚礼，有时候新人邀请我主持现场，我欣然答应，与他们一起分享喜悦是我的荣幸。每年过年回家，也总要被家里的长辈旁敲侧击有没有心仪的对象。隔壁老李家的儿子结婚了，你表弟媳妇儿上个月生了对龙凤胎，诸如此类。我只能笑着应付，再找再找。说白了还是那句老话，不愿意将就而已。看着人家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也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寂寥漂泊不定。可这样的想法也只是一闪而过，总不能因为艳羡旁人的幸福就把自己一生幸福草草了事。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阿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哎，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当天气预报里的数字急剧下降的时候，当我每天出门穿得越来越厚的时候，当我在朋友圈里转发天凉了有男朋友的抱男朋友，有女朋友的抱女朋友，而我不冷。这种文字的时候，其实我很想说一句，冬天来了，我也想要有个男朋友。可能是在路上看到依偎着行走的情侣的时候，我只能把手揣进自己的衣兜里，把脖子上的围巾捂实一点，低着头快步经过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心里那点难以启齿的孤独。可能是当我看到电视剧里的男孩子用大衣把心爱的姑娘裹在怀里的时候，我只能假装花痴地说这个场景真的好甜，但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丝不敢表明的憧憬。我也渴望被爱，被呵护，被温柔以待，我也渴望有人能来到我的身边，抱着我，温暖我，让这个冬天不再那么萧索和寒冷。可是我想要的我都没有，手凉了就自己买一杯热奶茶，因为没有人牵着；感冒了就自觉地吃药，因为没有人关心；难过了就戴上耳机窝在被子里小声地哭一会儿，因为没有人安慰。我不好意思说我想谈恋爱，因为我怕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吐露出来的心思被当成一个玩笑一笔带过。我也不好意思暗示我喜欢的那个人，所以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我们这种不远不近的关系。所以大概我是一个不够勇敢的人吧，我是如 此的胆怯，却又在胆怯的同时怀着隐隐的期待。我不知道今年的第一场雪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今年的天气会不会比去年更冷更难熬，我不知道我还要这样一个人度过多少个日子，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来，我什么时候才会等到你。可是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我想说比起保暖衣、秋裤、围巾、羽绒服、雪地靴，比起在别人面前假装熟自己喜欢单身的状态，我更想很怂地承认，其实我也想要有一个很暖很暖的男朋友。我也想你能拉着我的手说，你手怎么这么冰啊，算了，还是让我牵着吧，真是笨死了。我也想你能站在我的面前，用假装很凶的语气跟我说，你穿这么少不怕感冒吗？如果能马上扑到你怀里跟你撒娇说，有你在你不会让我冷的，对不对？我等你来，但你别让我等太久，好吗？ 天心月圆，万千 是很好的。将愿望折纸飞机寄成信，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认真的决定命运的引力，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已经长大 在出发之前，我问他们，你们真的想好了吗？四年的感情不容易，现在都有孩子了，为什么还要离婚？朋友说，我真的没办法处下去，觉得两个人都不太适合。当朋友说这话的时候，她老公就在沙发上待着，没有说话。朋友告诉我，我跟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畅聊过了，我们只是在做各自喜欢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以前是怎么能产生交集的，我喜欢的他都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他都喜欢，长期相处下来都是各忙各的，一点不像一个家庭。我没说话，只是让他们把各自的证件都带好。出发之前我还打算在车上劝劝他们，可是一路20公里开下来，他们一句话都没说，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三观不同的人，还是不要勉强在一起吧。感情里什么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们没有共同的目标，跟不上彼此的步伐，且没有共同语言。三观不同的人在一起，就像是我说大海很美，你却说淹死过很多人。三观说白了，就是能想到一块儿去，能吃到一个口味，觉得很开心，能谈到一块儿觉得很舒服，能懒到一块儿，能笑到一块儿，所有的一切就是不约而同，有相互不用说的默契。一对恋人最最起码的笑点必须一致。今天你讲了个笑话，我觉得很好笑，我抱着你笑，你也能感受到开心。但是我讲了一个笑话，你问我很好笑吗？那我真的要想一想，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了。当然我相信，三观一致并不是先天赋予我们决定爱情的条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定律。当初我们很有默契，并不代表我们会一直默契下去。当初我们无话不说，也可能变得无话可说。但是我也相信，爱情里如果缺少这一项，会很失败。难道爱情和婚姻的保鲜剂不就是在于你放心往前走，我会紧跟在你旁边一起走吗？是最般配的一对，哪怕你浑身臭毛病，哪怕你再糟糕，我都可以为了爱情去包容你。结果呢，我是先累的那一个。一个人再强大，也没有办法去包容一个无聊无趣的人。爱情里没有条条框框，没有标准，合得来的都是那些步伐一致的人，其余的大概只能称之为搭伙过日子。他总说你为什么不理解他，那大概是你们就从来没有想到过一块儿去。相爱容易，因为五官；相处不易，因为三观。一辈子那么长，找个三观一样的人，再好好爱一场吧。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我 太痛， 好狠心还重， 坚持一种梦， 坚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